第二篇有替 第十四则，不论就座、用餐、走路，应礼让司长优先。二解，常礼举要话，长者立不可坐，长者来必起立。长辈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，不可贸然坐下，要注意长辈的动静。当我们坐紧的时候，如果长辈从远处走过来，一定要起立致敬。长辈坐下以后，吩咐坐下才可以坐。切莫长辈尚未坐下，一窝蜂抢先坐低，甚至连长辈坐的位置都没了。或者是长辈来了，晚辈们还围住坐讨论自己的事，对长辈不理不睬，都不主动向长辈问好打招呼，眼里根本没有长辈的存在，这样都显出自己的怠慢和骄傲的习气。此外，用餐、走路都要礼让年长者优先。实例：长者立，幼勿坐。曾经睇到一则报道，即系喺公车上面，车内非常拥挤，中途上咗嚟一对母子，小孩大约国中一二年级，只见母亲两手拎住大包小包，一路上企喺度摇摇晃晃，终于前面有乘客落车，冇谂到孩子一屁股坐咗落去个空位上面，对手提重物嘅母亲视若无睹。由呢一则故事，可知父母若果唔教小孩知道长者立、幼勿坐嘅道理，就显示好多父母喺教养儿女方面缺乏经验，亦都经常以为只要满足儿童嘅需求，就系爱嘅教育方式，以致放任幼小儿女喺街头耍赖，在公共场所喧哗，旁若无人。因此古语有言，知乐无如读书，知要莫如教子。所以人生最重要的大事之一，就是要将子女教好，否则养不教父之过，养子不教如养奴，养女不教如养猪，此皆父母之过也。实例：用餐应礼让司长。我在大学从事教学研究，学校经常举办国际或者国内大型的研讨会，在接近中午的时候，主办单位通常会准备自助餐，让与会的贵宾或者学生享用。然而等到中午会议结束时，经常见到一些学生等不及司长、贵宾先行取用，就蜂拥而上抢先拿菜，导致司长贵宾只拿到一些剩菜，让主办单位觉得非常尴尬。在现代社会，由于小孩子生得少，往往小孩在屋企是当皇帝，吃饭、走路或者做什么事都抢第一，不知道尊敬长辈。这个是因为从小被大人溺爱，或者没人教， 而不知道敬老尊严。所以在饮食方面，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告诫子女，在父母或者长辈未动手之前，晚辈一定不可以动手先吃，同时都不可以在菜肴里面揀来揀去，这个是做人基本的礼貌。由此可知，这些大学生从小就没有被教导应该礼让师长，先行用餐的礼仪，因为在目前小家庭的日常饮食起居之中，有人认为孩子仲细，和长辈相处在一起，不必太过要求他们，长大自然就懂了。父母长辈甚至对孩子宠爱有加，将好食好用的先给小孩子享用，以致小孩认为这样是理所当然的，不知道要礼让长辈，因而误导孩子养成自我为中心的坏习惯。引申，学问好不如做事好，做事好不如做人好。前统一企业董事长高清源先生成日讲，学问好不如做事好，做事好不如做人好。他讲所谓的做人好，具有多方面的意义，譬如人际关系良好，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，有正确的价值观，生活愉快开朗，身体强健，心理平衡等等。一个人只要做人好，就不会为非作歹，就可以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，纵使不能够成大功立大业，起码可以成为一个好国民，活得充实有意义。孔子在《论语·太白篇》曾经讲过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论，其余不足观也已。今日有些同学经常以自我为中心，无视于旁人存在，诚如目前好多教师感叹，依家最大的学生问题之一是缺乏责任感。最主要的原因无非是父母平日过分强调课业学习，要求子女把书读好，一切莫管的做法，使子女忽略对家事的分担，因此缺乏做事的训练，甚至欠缺待人处世方面的教养。由于近年来台湾家庭小子化的结果，形成父母过度保护甚至遇事待劳，养成子女好日乌劳以及共高我慢的习气，使子女都缺乏磨练的机会。因此子女缺乏为自己负责任的自律精神，为别人着想的同理心，遇到困难的挫折容忍力等等三项特质，不但不会做事，连做人的基本道理都不识，这样实在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疏忽啊。